会与人他残破，可能终会残破。来年河水人还记得我，爱是一盏烛火，明灭会有萤火，骤雨疾风吹不散我一念执着。等到月影淡薄，等到满城花落，千年后从你背前飞过。 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，敬请期待。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 大家好，我是濮存昕。